据南朝鲜网报《人间日报》报道，615十四国民联代17号发表了要求组建615十四举国政府，争取实现国民主权和清算机比时局宣言。